你好，我是王宝令。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Semaphore 如何快速实现一个限流器。Semaphore 现在普遍翻译为信号量，以前呢也曾经被翻译成信号灯。因为类似于现实生活中的红绿灯，车辆能不能通行呢，要看是不是绿灯。同样在编程世界，线程能不能执行，也要看信号量是不是允许。信号量是由大名鼎鼎的计算机科学家迪杰斯特拉于1965年提出的。在这之后的15年，信号量一直都是并发编程领域的终结者。直到1980年管程被提出来，我们才有了第二选择。目前几乎所有支持并发编程的语言都支持信号量机制，所以选好信号量还是很有必要的。下面我们首先来介绍信号量模型。信号量模型还是很简单的，可以简单概括为一个计数器、一个等待队列、三个方法。在信号量模型里，计数器和等待队列对外都是透明的，所以呢，只能通过信号量模型提供的三个方法来访问它们。这三个方法分别是 init、down 和 up。 你可以结合文中的信号量模型图来形象化的理解这三个方法。详细的语义具体是这样的：init 的方法设置计数器的初始值， down 方法会将计数器的值减一。如果此时计数器的值小于零，则当前线程被阻塞，否则当前线程可以继续执行。 up 方法会将计数器的值加一，如果此时计数器的值小于或者等于零，则会唤醒等待队列中的一个线程，并将其从等待队列中移除。这里提到的 init、down 和 up 这三个方法都是原子性的，而且这个原子性是由信号量模型的实现方保证的。在 Java SDK 里面，信号量模型是由 Semaphore 实现的， Semaphore 这个类能够保证这三个方法都是原子操作。如果你觉得上面的描述还有点绕的话，可以参考文中代码化的信号量模型。这里再插一句，信号量模型里面 down、up 这两个操作历史上最早被称为 P 操作和 V 操作，所以信号量模型也被称为 PV 元语。另外还有些人喜欢用 SemaWait 和 SemaSignal 来称呼它们，虽然叫法不同，但语义是相同的。在 Java SDK 并发包里， down、up 对应的是 acquire 和 release 这两个方法。通过上文你应该会发现信号量的模型还是很简单的。那具体如何使用信号量呢？其实你想想红绿灯就可以了。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可以控制交通，得益于它的一个关键规则。车辆在通过路口前呢，必须先检查是否是绿灯，只有是绿灯才能通行。这个规则和我们前面提到的锁规则是不是很类似呢？其实信号量的使用也是类似的。这里呢，我们还是用累加器的例子来说明信号量的使用。在累加器的例子里面， count 加等一操作是个临界区，只允许一个线程执行，也就是说要保证互斥。那这种情况下用信号量怎么控制呢？其实很简单，就像我们用互斥锁一样，只需要在进入临界区之前执行一下 down 操作，退出临界区之前执行一下 up 操作就可以了。你可以参考文中 Java 代码的示例， acquire 就是信号量里的 down 操作， release 就是信号量里的 up 操作。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信号量是如何保证互斥的。假设两个线程 T1 T2 同时访问 AND1 方法，当他们同时调用 acquire 的时候，由于 acquire 是一个原子操作，所以只有一个线程，我们假设是 T1 能把信号量里的计数器值减为0，另外一个线程 T2 只能将计数器的值减为负1。对于线程 T1，信号量里的计数器的值是0大于等于0，所以线程 T1 会继续执行。而对于线程 T2 呢，信号量里面计数器的值是负1小于0。按照信号量模型里对 down 操作的描述，线程 T2 将被阻塞，所以此时只有线程 T1 进入临界区执行 count 加等一。当线程 T1 执行 release 操作的时候，也就是 up 操作的时候，信号量里计数器的值是负1，加一之后的值是0小于等于0。按照信号量模型里面对 up 操作的描述，此时等待队列中的 T2 会被唤醒，于是 T2 在 T1 执行完临界区代码之后才获得了进入临界区执行的机会，从而保证了互斥性。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如何用信号量快速实现一个限流器。上面的例子我们用信号量实现了一个最简单的互斥锁功能，估计你也会觉得奇怪，既然 Java SDK 里面提供了 lock， 为何还要提供 Semaphore？ 其实实现一个互斥锁仅仅是 Semaphore 的部分功能。 Semaphore 还有一个功能是 Lock 不容易实现的，那就是 Semaphore 可以允许多个线程访问一个临界区。现实中还有这种需求？有的。比较常见的需求就是我们工作中遇到的各种池化资源，例如连接池、对象池、线程池等等。其中你可能最熟悉数据库的连接池，在同一时刻一定是允许多个线程同时使用连接池的，当然每个连接在被释放之前是不允许其他线程使用的。其实前不久我在工作中也遇到了一个对象池的需求。所谓对象池呢，指的是一次性创建 N 个对象之后，所有线程重复利用这 N 个对象，当然对象在被释放之前呢，也是不允许其他线程使用的。对象池可以用 list 保存实例对象，这个很简单，但关键是限流器的设计。这里的限流指的是不允许多于 N 个线程同时进入临界区。那如何快速实现这样的一个限流器呢？这种场景我立刻就想到了信号量的解决方案。信号量的计数器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设置成了一，这个一表示只允许一个线程进入临界区。但如果我们把计数器的值设置成对象池里对象的个数 n， 就能完美解决对象池的限流问题了。你可以参考文中对象池的实例代码。我们用一个 list 来保存对象实例，用 semaphore 实现限流器。关键的代码是 objpool 里面的 exec 方法。这个方法里面实现了限流功能。在这个方法里面，我们首先调用 acquire 方法，与之匹配的是在 finally 里面调用 release 方法。假设对象池的大小是 10， 信号量的计数器初始化为 10， 那么前10个线程调用 acquire 方法都能继续执行，相当于通过了信号灯，而其他线程则会阻塞在 acquire 方法上。对于通过信号灯的线程，我们为每个线程分配了一个对象 t，这个分配工作是通过 pool.remove0 实现的。分配完之后会执行一个回调函数，而函数的参数正是前面分配的对象 t。 执行完回调函数之后，它们就会释放对象，这个释放工作是通过 pool.addt 实现的，同时调用 release 方法来更新信号量里的计数器。如果此时信号量里计数器的值小于等于0，那么说明还有线程在等待，此时呢会自动唤醒等待的线程。简言之，使用信号量我们可以轻松地实现一个限流器，使用起来还是非常简单的。整体总结来说，信号量在 Java 语言里名气并不算大，但是在其他语言里却是很有知名度的。 Java 在并发领域走得很快，重点支持的还是管程模型。管程模型理论上解决了信号量模型的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易用性和工程化方面。例如用信号量解决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的阻塞队列问题，就比管程模型麻烦很多。如果你感兴趣，可以课下了解和尝试一下。最后还是给你留到思考题，在上面对象池的例子中，对象保存在了 vector 中， vector 是 Java 提供的线程安全的容器，如果我们把 vector 换成 array list 是否可以呢？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也欢迎把它分享给